断肠声里一平生，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，谁念西风独自凉，沉思往事立残阳，背酒莫惊春睡虫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谁念西风独自凉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 水到飘零不可怜，旧游时节好花天，水到飘零不可怜，断肠人去自经年，一片云红才朝云，几丝柔女眨红颜，千欢笑尽夕阳前，当时知道是寻常。 天涯莫浪舟，寒云随草间成秋，一观天涯莫浪舟，满影水起又灯楼，伴我小小为代马，小人静牵牛，一观天涯莫浪舟，招人只合一生休， 残雪凝回浪花瓶，落梅横笛一三更，更无人出月笼鸣，我是人间惆怅客，知君何时泪纵横，断肠声里一平生，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荒野闭疏窗，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沉思往事里残阳，杯酒莫惊春睡中，读书消得泼茶香， 谁念西风独自凉，当时 知道是寻常。 山岚飘去，山坳沙场柴夜稀，在摇曳，怀念望着紫霞下一夜传奇，关于杜甫的秘密，一派宁静的这里，杜甫浓郁的香气飘在寻常巷弄里，这是我所深爱的独上，永不放弃，只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，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它的道藏陷入浮云，名利常费尽，爱已飘零，谁能够为我解释 命运。江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。这世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红尘缘分如目的，舍生死念个距离，想你人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这得到这陷入浮云，命里的背景爱已飘零，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。